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一起来关注最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的极寒天气，白天达到-50度，夜里更可以低至-60多度。尽管条件恶劣，但是当地人还是有自己的消遣娱乐，他们有自己的传统户外运动。然后我们关注最近在美国进行的2家全球糖果企业的交易。全球最大的糖果企业雀巢公司将自己美国市场的部分糖果业务出售给了另外一家我们熟知的糖果企业费列罗公司。那么为什么会放弃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大市场呢？好，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近日俄罗斯远东地区遭遇了极寒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呢，很多地方白天最低气温就是-50度以下，夜间呢更是低达-65度以下。对此，当地政府部门已经表示进入预警状态，并且准备了应急的燃料，中小学停课。那么何以今年全世界会有那么多的地方遭遇所谓的极寒天气？极寒天气成因是什么？在极寒天气中，当地人能做些什么呢？好，来听报道。 据报道，在俄罗斯远东雅库茨克地区，厚厚的积雪覆盖了街道，给车辆出行带来了麻烦。有两名男子因汽车在偏远地区抛锚而被冻死。受极寒天气影响，马加丹地区的学校和幼儿园关闭，当地政府警告民众不要在户外停留过多时间。据气象部门预测，整个1月份都将如此寒冷。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发布御寒建议，其中包括足量饮水以避免脱水，以及穿着多层宽松的服装，保证血液循环通畅。 刚才的报道中，当地人表示呢，极寒天气呢，他们还可以忍耐啊，只要是穿好足够的衣服就行了。但是千万别再刮风了，因为一刮风呢，把地面的雪花全部抛起来，整个的能见度就更低了。什么是极寒天气呢？极寒天气就是气象专业制定的寒冷程度等级表当中，在-40度到-9.9度之间，从低到高有一级被称为极寒天气。一般来说呢，极寒天气就是代表着-40度的天气了。极寒天气一般是指呢，北极地区气压变动，高空强低压的控制导致的冷空气收缩在了北极地区，而中纬度相应气温也会偏高。而北极的高空为高压控制时呢，极地地区的冷空气就会向南部爆发，出现一个强烈的寒潮天气。那么在极寒天气当中，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人们难道只能跟家待着吗？没有风的日子，他们也会出门，还有人呢会勇敢地来到冰面上进行冰钓运动，也就是冰上钓鱼。这也是当地人在冬天里非常喜爱的一种户外运动。好，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冬季的远东地区水域结冰期长达4到5个月，因此冰上钓鱼成为当地流行的冬季娱乐方式之一。晴朗而无风是冰钓的必备条件，其次，尽早出门占据最佳位置尤为重要。选址、钻洞、下杆，每一步都要求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而在此之后考验的就是冰钓者的耐心了。据冰钓爱好者们讲，1月是冰钓的最佳月份，因为此时的冰层厚达半米以上，能够承受汽车的重量，而且这个季节的冰下水域缺少氧气和食物，鱼也最容易上钩。 据当地人跟我讲呢，在冰上平均钓一条鱼的时间需要2个小时左右，而今天的室外，等一下，我们今天太走运了，正好钓到了一条，大家看一下，还不小呢，今天太走运了。今天的室外温度呢达到了-30度左右，所以呢鱼刚出水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会被冻成这样非常坚硬的状态，而当地人呢则戏称为鱼冰棍儿。 其实这些冰钓爱好者们在意的并不是能钓到多少鱼，在他们看来，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才最重要，鱼友们聚在一起交流心得唠唠家常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很多朋友去美国的超市啊，都会惊叹那里各种糖果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啊，包装数量之大，看来美国人真是挺能吃糖的。全球最大的糖果公司雀巢公司呢，经过了半年的寻找之后，终于给自己在美国的糖果业务找到买家了。中国消费者熟悉的费列罗有望成为雀巢部分品牌在美国的新主人。那么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糖果市场，为什么雀巢要出售自己的美国糖果业务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给您做分析报道。 那这笔交易呢，是雀巢的新 CEO 马克施奈德呢自去年1月1号上任以来主导雀巢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资产出售交易。那此次涉及的业务呢，就包括了巧克力棒品牌 Butterfinger 和 Baby Ruth， 以及呢糖果品牌 Nerds 和 Laffy Taffy， 那最后呢著名的脆米巧克力棒 Crunch 等等品牌啊也是牵涉其中。而雀巢在其他国家地区的糖果业务呢暂时不会受到影响。那其实呢，以上说到的这些糖果品牌在市场中的知名度呢是非常的高，也深受客户的喜欢。但是在这几年呢，在糖果消耗大国美国的生意啊却是每况日下。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utterfinger 和 Baby Ruth 等等产品的销量呢都是持续的下滑。那在2016年呢，这部分的销售额仅有9.15亿美元，而这样的趋势呢一直是延续到了2017年。而在当前出手掉糖果业务之后呢，雀巢会将重点放在更为健康的咖啡和宠物食品业务，同时呢这家公司也并没有放慢收购新业务的脚步。那这包括呢近期啊雀巢正在试图收购德国的默克集团旗下的消费者健康业务，包括呢维生素 B 等非处方产品。那同时呢在去年的12月份呢，雀巢还以23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的维生素制造商 Atrium Innovations。 因此呢这个趋势啊很能够说明雀巢未来的这个新消费的布局方向，这就是呢健康护理业务。因此呢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啊雀巢一方面呢出售全球的糖果业务，而在另外一边呢在大量的收购维生素等健康品牌。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是给您介绍了眼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极寒天气。2017-2018这个冬季呢，北半球多地相继出现了最低气温或是极寒天气，而同时伴随着多国也纷纷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是拒绝移民于千里之外或者民粹势力的不断上升，也使外界感到了阵阵寒意。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最近荷兰的大学正在反思是不是该国的大学国际化进行得太快，因为国际生人数猛增，未来要不要采取一些限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那么有人说呢，这是出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考虑，也有人说这又是民粹主义在作怪。好，下面我们就为您关注这一消息。据德国电视台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近日宣布将限制外国留学生，不断提高入学门槛，而其中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学生影响是最大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卡伦·麦克斯表示，留学生多了是件好事，但是也必须设一个界限。过去的10年间，该校的国际学生猛增了4倍多，国际化的步子迈得太大了。目前该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已高达15%。在2017年入学的新生中，这个比例更是高达25%。 他打了一个比方，设想一个大教室或大礼堂里 80% 坐的都是来自德国或是中国的学生，这是校方不愿意看到的。荷兰负责审核学生教育背景和语言水平的机构 Nalifik 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当年在荷兰实习的国际学生共 11.2 万人，是十年前的两倍。在荷兰的留学生中，来自邻国德国的学生数是最多的，共计超过了22000人，其次是中国留学生，共4300多人，然后依次是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学生。德国大学杂志说，荷兰国际学生多，除了因为荷兰教育质量高，毕业生好找工作，还因为当地大学呢是以英语授课的比例较高。留学生比例的不断升高遭遇了当地一些政客的批评。阿姆斯丹市的市议员劳伦·伊文斯就说，荷兰的大学把国际学生当成了金矿，由于国际学生的开销远高于当地学生，荷兰经济因此受益。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住房难找，一些海外学生不得不睡帐篷的现象。还有该国的政客表示呢，为了迁就国际学生，往往实行双语授课，也打破了荷兰教育去英语化的传统，使得荷兰语越来越示威，英语越来越强。不过也有专家警告说，阿姆斯特丹大学限制外国学生的做法可能会引发连锁效应，甚至会波及整个欧洲，这将不利于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的引进政策。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说起路面上的井盖，会给您什么印象呢？灰暗、老旧、沉重，还得当心别掉下去。最近在日本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井盖，尽管功能呢还是盖住洞口，但是它的外形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它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化创意产品，展示了工匠的手工精神。常能看到路人拿着手机珍爱地拍摄着一个又一个的井盖，那么他们把井盖做成什么样了？来听报道。 出现在日本不同城市街头的艺术井盖，绘制了各种当地知名的文化符号，包括 Hello Kitty、 富士山等等。根据不同城市的需求，井盖上的图案会按照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进行定制。选用 Hello Kitty 的多模式，就希望这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为当地的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吸引更多游客。日本全国总共约有1500万块井盖，较高的制作成本使得艺术井盖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块纯手工制作的艺术井盖，按照图案的复杂程度，成本可能达到普通井盖的两倍甚至更高。 こういうような難しいタイプになりますと、どうしても手作業になりますので、1日10枚から15枚ぐらいしか生産できないという形になります。 除了井盖本身引人注目，周边产品也很火爆。目前这种艺术井盖系列收藏卡总共发行了140万张，涵盖了293种不同图案。该系列卡片不对外销售，收藏者只有走到每张卡片对应的井盖前进行定位认证，才有资格免费领取卡片。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大家都知道平昌冬奥会，而平昌是位于韩国的江原道，这是一个最适合感觉冬季氛围的地方，也是韩国冰雪运动最繁华的地方。那么您能猜到吗？江原道一年当中最著名的冰雪盛事，或者说是冰雪庆典是什么吗？这个庆典和中国的哈尔滨国际雪雕以及札幌的国际冰雪节一样，是亚洲区的三大冰雪庆典，它的主题居然是钓鱼。 每逢庆典举行的时候，在江原道的华川上，有大批的游客在厚厚的冰层上开始打孔进行冰钓。他们的目标呢，都是存活在水里的山鳟鱼。这就是这里最具特色的山鳟鱼垂钓庆典。好，下面我们就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今年华川山鳟鱼庆典从1月6日至28日前后举行23天。河湘静谧的山村在举行庆典活动期间突然热闹了起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华川人口约有25000人，在举行庆典活动期间人口约增加50倍，可以想象得出华川有多么热闹。张导播在华川举行山鳟鱼庆典的第一天就来到了华川。他于上午8点到达，发现排队等候入场的队伍就已经排了200-300米。 前面排了一条长龙，不知道他们是早晨几点来的。每个人穿的都很厚，他们穿了厚衣服，戴了帽子，还有围巾和手套，穿了长筒靴，手上拿着席子，还有钓鱼工具。 冰上钓鱼场从上午8:30开放，很多人在这2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排队等候入场了。华川山鳟鱼庆典已经举行了15年，很多人是每年都会来。一位女士说， 我们参加了5-6年了，每年都来。钓鱼时间从早晨到下午5点，我们就钓到5点才回去。一般钓鱼的话很难钓到这么大的鱼，这里的山鳟鱼块头大，很有力，钓起来很过瘾。 人们准备好钓鱼竿、坐席和小椅子等，还带了保暖贴等保暖用品，就等着庆典开始了。华川山鳟鱼庆典在贯穿华川的华川川一带举行。华川川宽120米，长2.5公里。因为天寒地冻，河流上结了一层厚冰，冰面上每隔2米就开凿了一个冰窟窿。今年共在冰上凿了20000多个窟窿，大小差不多的小窟窿排成了一排，只有在江原的华川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华川的面积为900平方公里，其中90%以上是山地和河流。华川川是北汉江的上游，以水流干净而著名。选在华川举行山鳟鱼庆典，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水特别干净。旅游政策科组长高希在说， 这里是北汉江水系的上游，华川位于北汉江上游，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因此也能保持河水干净。我们举行庆典是因为有干净的河流，我们用河里的山鳟鱼举行庆典。 事实上，山鳟鱼并非是生长在华川的鱼，因为举行山鳟鱼庆典，现在成了华川鱼。山鳟鱼有一个特点，是栖息在温度较低的水中。华川用山鳟鱼举行庆典是最好的选择。 鳟鱼通常栖息在冷水中，温度超过17度就很难生存，是在较冷的河流中生活的鱼，这也是我们在冬天举行山鳟鱼庆典的原因。 在举行庆典活动期间，放入水中的山鳟鱼共180吨，约有76万多条。主办单位在平昌和三治等周边城市养殖山鳟鱼，在举行庆典的时候把它们放入水中。排了长达几百米的队伍，一开场很快就消失了，辽阔的冰面上到处都是人。 人们拼命地往前跑，去找冰窟窿，站好的位子。有人跑得太快了，还在冰上跌倒了。还有些有经验的人在鞋上装了防滑的冰爪。 那么，在冰上到底站什么位置最好呢？ 原来在河流边缘的位置更容易钓到鱼。有15年参加活动经验的一位资深参与者偷偷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张志善导播。 山鳟鱼在水中喜欢聚在一起，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水中游，但不是在河流的中央游，而是靠边围着圆圈游，所以在边缘位置最容易钓到鱼。 在举行庆典的第一天，划船的气温达到了零下15摄氏度，因为天气太寒冷了，在冰上凿的冰窟窿一夜之间就结了一层冰，所以在开始冰钓之前，需要用现场准备的长铁棍凿开小窟窿里结的一层冰。冰窟窿里已经结了一层约30厘米的冰，由此可知划船地区有多冷。找到了适当的冰窟窿以后，就把准备好了的钓鱼工具放下去。鱼钩上是金属制成的人造鱼饵，把鱼线放入冰窟窿里，还不到10分钟，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 哦，上上上， 很多人钓到了鱼，到处都是欢呼声。张导播把鱼线放入冰窟窿，约5-6分钟后，就感到鱼线上下晃动。一条活蹦乱跳的山鳟鱼被钓了上来，这条鱼至少有25厘米。山鳟鱼生活在冰冷的水里，所以非常有力气。 哇，山鳟鱼的力气很大呀，钓鱼线晃来晃去，从鱼线移动的幅度就能感受到山鳟鱼有多有活力。突然进入冷水中，可能会出现低体温症，需要先做热身运动，手臂和双腿都需要这样伸展，请大家运动下身体，暂时等候一会儿。 在体验场中央有一个直径约10米的辽阔的圆形游泳池，池里有预先放入的山鳟鱼。空手做鱼体验一开始，挑战者就一起奔向了水池。挑战者不惧寒冷，他们兴高采烈，高声欢呼。这时候，挑战者在池子里追逐捕捉，鱼则在水中左冲右突，试图挣脱。捉了的鱼要放在半袖 T 恤里。 啊，他们抓到了，他们把鱼放在了 T 恤里。那边那位参赛者很会抓鱼，已经抓了好几条了。 天气真是太冷了，才5-6分钟，挑战者的 T 恤上就已经结了一层冰，但是他们全神贯注的捉鱼，完全忘记了寒冷。这时候，张导播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他看到会场一边冒着热气，原来是烤鱼的地方。烤鱼场里有一个长约4米、高约2米的巨大火炉，这是为了烤鱼而特别制造的。烤鱼场为游客提供烤鱼服务，只需付2000韩元，工作人员就会把鱼的内脏取出，撒上盐，包上锡纸，然后放入炉中烤。烤鱼场旁边还有餐厅，烤好了鱼，把上面的锡纸小心剥开，烤鱼冒着热气，鱼香扑鼻。 太好吃了，鱼皮很脆，鱼肉很柔软，吃起来很香，就和鲅鱼一样，也像青鱼，可是没有青鱼的腥味，吃起来很新鲜，很爽口，不会感到油腻，鱼刺也不多，鱼肉很多。